我说你们俩这姿势累不累？ 还好，我比较担心我的脚，你很麻了。 闭嘴，不要让我想起我是个铲屎官 ，OK？ 主人，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理取闹。 开封志怪，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马蹄踏踏，来的正是杨戬。端木翠迎上去：“ 大哥。” 杨戬不答，扬手将一件物事扔了过来：“ 端木，你看看这个。” 端木翠一怔，抬手接过，束手冰硬，似是一把长剑。解开裹腹的粗糙麻布，入眼便是杨克古朴纹路的剑身。这是……杨戬翻身下马。 你还记不记得昨日高伯简部下从齐木家押回的一干细作，各中有个仪容不俗的年轻人。 他？他功夫也很好。大哥，昨日不知因何寻不到你，那时我和孤昌试他的功夫。 端木，这是他的佩剑。 端木翠哦了一声，眉头微蹙了蹙，随手拔剑出鞘，只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但要赞一声好剑，忽的心中一动，鬼使神差之间一句话脱口而出： 好大的血腥气啊。 孤昌凑近前来仔细嗅了嗅： 只有佩剑的冰铁气，哪有血腥气啊？端木。 正说话间，眼角余光忽瞥到杨戬神色端得怪异之极，果然，就听杨戬缓缓道：“ 端木，你能闻到剑上的血腥气？”“ 是啊，难道你们都闻不见吗？”“ 把剑给我。” 端木翠不解，但还是依言将剑递了过去。杨戬接过剑来，蓦地面色一沉，伸手捉住端木翠的手腕，反转剑来，在端木翠手掌中央划了一道。端木翠吃痛，忙不迭缩回手去。孤昌怒道：“ 杨戬，你做什么？” 杨戬不答，异常冷静地将剑身竖起，只见如红如水剑身之上，端木翠的血缓缓移里过一道痕迹，紧接着刹那之间突然全部渗入剑身，隐没不见。非但端木翠，连孤昌都愣住了。杨戬冷笑一声，又伸手握住剑身用力抹过，鲜血如缕不绝，不多时便冷凝在剑身之上。 哼，昨日高伯简的人将在齐木家搜出的物事带回，我当时就觉得这剑必非常物，仔细琢磨之下不得其理，想找佩剑主人问个究竟，那时才知你和孤昌在试他的功夫，也就不便打扰。今日离开安逸时，我将佩剑一并带回，呈交丞相。我当时想，丞相见闻广博，或许他能辨识出些什么，也未可知。 上父怎么说？ 不知为什么，端木翠竟没来由的有些心慌。 丞相说，这剑应该是巨缺。 巨缺？不可能！我听说干将、莫邪、巨缺、霹雳四大剑上封存在上古剑池之中，现在还不到他们出世的时候。 是啊，大哥。 端木翠另一手掩住掌中伤口，只是摇头：“ 上父会不会是看错了？”“ 就因为四大剑上不到出世的时候，所以丞相也不敢肯定。若不是因为重城战事吃紧，丞相或者还可去剑池勘察。退一步讲，即便这剑不是巨缺，也绝不会逊于巨缺。”“ 杨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“ 神剑认主，那个男子绝非池中之物。” 端木翠撇撇嘴，不置可否。“ 还有一件事，丞相说这剑曾经断过。”“ 断过？” 端木翠不信，伸手从杨戬手中接过剑，细细端详。 大哥，我怎么看这剑都不像断过啊。 丞相说是有人用血重新铸接了此剑，那人的血在剑身之内四处游走，将断剑重铸的痕迹消弭得干干净净。 这么厉害？ 端木翠惊讶，将那剑翻来覆去重新看过，魂没留意到杨戬越来越怪异的脸色。 也就铸剑大师欧冶子才有这功力了啊。可是我听说这欧冶子也还在上界闭关，略算算他也还有好几百年才会投凡胎，要他投胎之后才会练成巨阙。难不成当今之世有可与欧冶子比肩的铸剑大师？ 丞相还提到，只有那个用血重铸此剑的人可以闻到剑身上鲜血的味道。 啊？ 端木翠没听明白，不过稍作片刻他便回过味来了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巨阙都撒手了，一声闷响坠地。 大哥 端木翠惊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你不会是想说这剑是我重铸的吧？ 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。 杨戬苦笑，缓缓俯身去捡地上的巨阙。 可是端木，你方才也看到了，这剑只认你的血。 回安邑的路不算长，端木翠勒马走走停停，倒是消磨了大把时间，时不时把裹住剑身的麻布扯开细细看过，百思不得其解。 我的血？上父真是一派胡言。 当然后一句话说得很小声，说完了之后还做贼一般的东张西望，确信大不敬之语只有天知地知己知，这才带着些许得意扬手一鞭。马儿昂首嘶鸣一声，四蹄踏踏向着安邑扬尘而来。进了营门，守营兵卫小跑着迎上来牵马。端木翠正在收紧马缰，忽然咦了一声，看向营寨的场地中央。按理说若是端木营的本寨，断不会如此从大门外一览无余，但是一来这是安邑，扎营条件有限，二来临时挤占高补简的场子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，所以从寨门外打眼那么一望，就看到了场地中央闲庭信步的两位。当然了，这闲庭信步只是针对阿弥而言的，展昭心里乱麻一般，理不出个头绪，哪里当真有这心思。只不过诸多无解，一动不如一静，且待别人编排便是。但阿弥是真的很当那么回事儿，说把展昭拖出来晒太阳就真的拖出来了，也不顾忌着在端木翠眼中展昭仍被定位成细作以及杀鱼都的嫌犯。横竖阿弥是端木营的权力中枢人物，只要端木翠不在，还是很敢自作主张的。这边厢的端木翠差点把鼻子都给气歪了。 好家伙，让你好好的审，你就是这样给我审的？ 过来牵马的兵卫也觉得端木翠脸色不对，生怕自己一个行差踏错惹来主将不悦，哪知端木翠压手做了个噤声的姿势，轻巧翻身下了马，原地站了一回，手中巨阙左手交右手，又从右手交左手，忽的唇角带出一抹笑，不紧不慢地向场中两人走去。走得近些，便听到阿弥轻快语声，讲些稀奇风物，有时也问展昭几句。展昭话不多，只是略点头或摇头，间或滴滴应一声。端木翠停下脚步，重重地咳嗽了几声。展昭是早知有人来了，但是周遭的守卫都不动声色，阿弥既未做反应，他一个身份特殊之人自然不好有所动作。阿弥不一样，他的确是心无旁骛，以致没有察觉到有人靠近，直到端木翠的刻意提醒。咳嗽的确是很有效的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浑身一震， 转过头来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只魂醉云无常。